若望末世录第十九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我听见天上仿佛有一大伙人群发出的大声音说，哈利路亚，胜利、光荣和能力应归于我们的天主，因为他的判断是正确而正义的。他惩罚了那曾以自己的邪淫败坏了下地的大淫妇，并且给被他所杀的仆人报了仇。他们又重复说，哈利路亚，他的烟向上直冒，至于无穷之事。于是那24位长老和那4个活物便俯伏朝拜那坐在宝座上的天主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遂有声音由宝座那里发出说，天主的众仆人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请赞美我们的天主吧。我听见仿佛有一大伙人群的声音，就如大水的响声，又如巨雷的响声，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们全能的天主上主为王了，让我们欢乐鼓舞，将光荣归于他吧。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，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。天主又赏赐他穿上了华丽的而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。有位天使给我说，你写下被招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他又给我说，这都是天主真实的话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朝拜他。他给我说，万不要这样做，我只是你和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们的同仆。你只该朝拜天主，因为预言之神就是为耶稣作证。随后我看见天开了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马的那位称为忠信和真实者，他凭正义去审判，去作战。他的眼睛有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还有写的一个名号，除他自己外谁也不认识。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。天上的军队也乘着白马，穿着洁白的细麻衣，跟随着他。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，用来打败义民。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，并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榨酒池。在衣服上，即在盖他大腿的衣服上，写着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名号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上，大声向一切飞翔于天空的飞鸟喊说，请你们一起赴天主的大宴席，前来吃列王的肉、诸将帅的肉、众勇士的肉、骏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或为奴的以及大小人命的肉。我也看见那兽、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聚在一起，要与骑马的那位和他的军队作战。可是那兽被捉住了，在他面前行过奇迹，并借这些奇迹欺骗了那些接受那兽的印号和朝拜兽像的那位假先知，也和他一起被捉住了。他们两个活活的被扔到那用硫磺燃烧的火坑里去了。其余的人 也被骑马者口中所射出的箭杀死了。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